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心愿的

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哦，我多懂，我多乖，祝你最明白。耶，我呼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。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

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，用尽一生寻找，倦了累了渴望拥抱，却找不到，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，静静等着我，给我依靠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，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怎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，我爱你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 心之颜色气味都令人晕眩，发纹字母像小螃蟹。淡淡的春天想起已过的情缘，以为就像巴黎好天气一样昙花一现，发纹结结巴巴说好来年再相见，有缘就无所谓缘。 断的两个人无意遇见，现实里的烦恼全部暂时不见，一切像在幻觉里面。又是春天，心飞到遥远海那边，打开全世界都在我的眼前，他的微笑是陌生国度的记号，迷路也不会走远。是否人在旅行的时候特别容易浪漫，想让 最后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柔坏男人，带着弟弟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箭飞奔。我是温州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说起男人啊，你们最好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带着弟弟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箭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， 等一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你说我是温州淮南人，唱着一滴烂漫的灵魂，善良自尊要计算准，虽然扑火般万箭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淮南人，总在夜里叨扰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

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这首歌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

相恋。 是在此刻，这里有我也有你，要开心要得意，爱神已经找到你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是黄品源的《狠不下心》，一起来欣赏。